几天，打包从不爱失恋，看我湿漉漉湿漉漉湿漉漉，为朋友们做一顿大餐，飘奔狗玩，嘲笑我手忙脚乱，当初有缘怎么用比谈恋爱还要麻烦，做菜不洗脸几天，对待蔬菜你要温柔一点，耀武扬威的海鲜等你挑战一场一场冒险，让我把头衔的意外一锅炒，头衔的期待慢慢跑，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头衔的帅都添一勺，快乐不靠得笑，要的不要不要，就在头衔一星期天，用口吻歌再见，自己做法也不简单，我会爆炸我会炒饭，脑洞在开自找新鲜，口味小香辣咸，填饱肚子不能敷衍，拉杯拉菜别忘泡面，好不好吃先发朋友圈，下厨房也是表演，全新的舞台我要一遍一遍，要学会你的手艺，给你制造一次一次惊喜，让我把头衔的意外一锅炒，头衔的期待慢慢跑，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头衔的帅都添一勺，快乐不靠得笑，秒的不要不要，就在头衔第星期天，这不够烦你说头这么破，学习早好长知识，新的技能我给全部都给 baby， 我知道暖暖关怀就是诀窍，久久的爱才是绝招，相信我相信我会让你骄傲，全世界最美的味道我来为你打造，永远闪现新鲜，就在头衔第星期天，让我把头衔的意外一锅炒，头衔的期待慢慢跑，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头衔的帅都添一勺，快乐不靠特效，秒的不要不要，就在头衔第星期天， 这样的

这样，以为能够功德圆满，最后勉强好聚好散。

马上打着血红，你闯进我的小小王国，海岛转的都你紧挨着我，来不及说声 hello，

选择，就是幸运的。如果你真的爱我， I didn't move to the city to count on my pennies or worship the Hollywood sign.

yeah, I'm sure. We'll never be this young in our lives again. We'll never be this dumb and inspired again. So come on and fill the cup and raise it up. We've been waiting up and this is our time. We'll never be this dumb in our lives again. This is our time. 瞬间，我们面对着面许下的誓言，爱上你的那一天，时间静止在一瞬间，我要穿越云

高铁，还有什么值得期待？妈妈，哆来咪哒，妈妈，go with the wind。蒲公英和炊烟。